菩萨蛮。大百地，1933年夏。赤橙黄绿青蓝紫，谁持彩练当空舞？雨后复斜阳，关山阵阵苍。当年鏖战急，但动前村壁。装点此关山，今朝更好看。